期二指俾我啊。咁我冇問佢係有機定冇機啦。咁但係之前我睇電視咧聽過話，期二指啊或者咩指啊嗰啲亞麻籽，佢都有啲毒性嘅，係必須咧要煲係水滾。抌啲奇異籽或者其他嗰啲嘢抌落去滾幾滾先可以飲咁嚇。 我知道就唔係咯。如果我哋講緊大粒嘅豆咧，就係嘅嚇。譬如你食平時嗰啲腰豆啊嗰啲咧，肯定係啦。 豆骨就咁都食唔到添啦。 係咯係啦。咁咧就但係咧奇異籽就唔係咯。其实冲就可以就咁样浸咗嚟食噶啦，即系而家全世界都系咁食，系、完全冇呢个问题咯。 椰枣啊，周博士，椰枣又话好有益，椰枣喺边度买咧？嗬、 而家啲健康店有噶啦，嗱唔平吓，先讲明唔平先， 就 系贵噶，系啊就有甚至有啲超市都有啦，我讲见到啦。 椰子呢加核桃啊，夹埋一齐嚟食啊，非常之好食、但系咧就唔平、百几蚊一磅。 你讲椰枣系嘛？嗱咁你可以用红枣啊。嗱，讲起红枣夹核桃咧，好正噶，尤其是如果你买到啲比较大粒嘅红枣咧吓，夹咗佢咧要做小食咧，咁人哋会觉得好得意啦，同埋个味道又好夹噶。 但系你核桃唔可以喺街买嗰啲，唔可以生噶，使唔使要直煲熟佢先食得咧？ 梗系食生。噶啦，唔使问吓，买啲生噶啦。最好咧就系买到啲系自己开学嘅。 系啊， 好啦，多谢你阿 May， 多谢周博士，多谢主持，拜拜。 拜拜。